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，接见完美国商人后，一个亲兵进来禀报彭凤池、钱江、马臣求见。 彭凤池、钱江和马臣鱼贯而入，进了大帐，依次行礼。林则徐道：“ 你们来得正好啊！要是再晚几天，所有鸦片销毁得一干二净，可就看不到这场奇观了。” 彭凤池道：“林大人，听说皇上调您出任两江总督，卑职恭贺您。”林则徐摆摆手，就像要把什么东西从眼前拂去似的。 哎，时有其事，但本不堂不能一走了之啊。皇上低估了禁烟的难度，以为销毁鸦片之后万事大吉，殊不知广东官变和沿海营汛，查思纵思，恶习成性，要是不能辣手根治，很快就会死灰复燃呐。我接到谕旨后，当即奏报皇上，本部堂誓与禁烟相始终不能半途而废，请皇上另择妥员出任两江总督。解释完之后，林则徐问钱江：“怎么，你又没越过龙门啊？”钱江听罢喃言：“哎，卑职不才，又让您见笑了。”彭凤池毕恭毕敬地递上了一只桑皮大纸袋：“大人，梁夫子托我们捎来了停记和底报。”林则徐接过纸袋，用一把小剪子挑去火漆，剪开封口，抽出了厚厚的一沓纸。那第一页上印着道光皇帝的上谕：“朕因鸦片流毒传染日深，已成痼习，若不及早为民除害，已于湖底。现在听臣遵旨会议，严禁章程，已颁发各职省遵行矣。该官民人等临遵王章，千善改过，自心不难，兼喜救机，革除前非，共享生前之乐，即免行路之家。 上该地方官姑息养奸，除宿不尽，朕亦断不宽恕也。领之，将此通谕之之，钦此。随上谕同时送达的是两份新颁的条例，一份是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，一份是疑人治罪专条。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洋洋洒洒4000言，共计39条，疑人治罪专条篇幅较短，只有100余字。皇上批准了林则徐的祸及末官，人及正法之提议。林则徐一页一页的翻看，钱江等三人在一旁静静等着。过了半晌，林则徐才抬起头来。 我来广州前，与潘阁老、王阁老和刑部尚书阿勒青阿议论过如何修订禁烟条例。我提了3条建议。第一，给吸食者1年戒烟期，过期不改者杀。第二，强化礼甲制，赏告奸，罚连坐，利用民众之眼相互监督。第三，对中外烟贩一视同仁，对内地烟贩论死，对疑人不能网开一面。彭凤池问道，大人，这新条例怎么说呀？林则徐把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递给他。给吸食者1年半戒烟期，过期不改者杀。这条规定多给了半年戒烟期啊，比我的主张宽缓，但毕竟也是把砍头刀悬在吸食者的脑袋上，有震慑作用。但赏告奸罚连坐一条，朝廷没有采纳，却采纳了琦善的建议。钱江说，哦，那齐觉阁是什么建议啊？齐觉阁不赞成赏告奸罚连坐，他认为要是鼓励民人相互告奸，奸猾之徒就可能利用法律的漏洞诬陷良民，搞得良友难分，官变虚吏就可能趁机渔利，处置不当便会激起民变，故而新法规定只许官府访查，严禁民人告奸。看来朝中大臣们的争议颇大呀，要不是皇上态度坚决，恐怕连吸食者论死也难以写入法条了。钱江又问，大人，如何给外国烟贩定罪呢？林则徐把疑人治罪专条递给了他。这份专条载明，此后疑人若携带鸦片入口图卖，即召开设教口之例，斩立决，从犯脚立决。这个专条立得好啊，可惜迟来一步。要不是法律不追究既往，我真想把颠底和马地臣等16名烟枭扣住，拿他们祭旗。钱江，大人，我这里诸事繁忙，你车马舟楫一路走来，不要休息了，明日一早回广州去，把这2份条例送到岳会堂印务所，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刻板印刷5000份，发放全省所有府县营训，在大小村镇城门街渠码头广为布告。疑人治罪专条刻印500份，分发粤海关的所有稽查口、挂号口和附近营训，要他们参照执行。是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销毁鸦片的任务即将完成，下一步该收拾贪官污吏和军队里的蠹虫了。林则徐轻摇扇子，对彭凤池和马晨说：“ 你们二人这一走就是2个月呀，都去了哪里？差办得如何呀？” 彭凤池说，回大人， 下官去了黄埔、顺德、新会、东莞、香山、大鹏、南澳等十余处水陆营训炮台，有何收获？彭凤池和马晨办的是头等机密要差，林则徐关照过，这种事情绝不能外露。他们看了钱江一眼，似乎在问，那能不能当着钱江的面禀报啊？林则徐说，哎，钱江和你等一样，是我信赖之人，不妨让他也听一听。彭凤池说，大人，巡江御史袁玉林和周春齐分别给道光皇帝上的密折圈定60多名官辩和胥吏，指控他们与鸦片有染。我二人按照密折的附沾名单一一追踪查实，没想到在珠江南岸的海床寺又抄下了一首匿名墙头诗，涉及邓大人。彭凤池从桑皮纸袋里抽出匿名诗抄件，递给了林则徐。这诗是这么写的：禹城虽广，地域贫，邓公仗荣东海滨，终日纵力勤补往，不分良友皆成亲。名为圣主屈必正，实行聚敛肥私门。行看罂粟尽绝日，天网恢恢早集君。诗写的马马虎虎，还有错别字呢。这不应该是虽广地域贫，应该是地阙贫。但是这诗里的意思明白无误。邓廷桢打着禁烟旗号敛财自肥。林则徐看罢不动声色，只是额角微微一动。钱江是个聪明人啊，把抄件读了一遍，立马意识到林则徐是在一个逼仄狭窄的空间内辗转腾挪，难度之大绝非常人所能想象。马晨说， 大人，近两个月我与彭大人微服私访，仔细打探了沿海营训的情况，收集了不少证据。巡江御史袁玉林大人和周春齐大人揭发的人事不仅属实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 林则徐用扇骨敲着掌心。 去年黄觉滋大人在颜色漏之一赔国本折中说，广东茶烟元变联手舞弊，每年数千万元的交易额呀，分润一厘就有100万之巨。利之所在，无人认真办差，所谓查拿兴犯，严禁烟管，这样的禁令有其名而无其实，如此看来并非虚言。 彭凤池拿出一沓纸，上面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了几10名官辩的姓名、职务、家庭住址和涉私事迹。 这是我和马晨共同整理的，请大人过目。 林则徐戴上老花镜，慢慢展读起来。蒋大彪，广州协水师营守备，顺德人，广州协副将韩兆庆姻亲，多次指使手下悬船挂邓字旗，横行省河，勒索商民，派船护司收取赃银。捐职千总王振高，番禺市侨乡人，先与同县徐广私铸犯案，后充任广州协营兵，升外委、原事赤河，复与徐广等同开快械窑口，贩卖鸦片致富，交通水师营兵府县差役。道光14年捐纳千总，此后经管驾巡船，包庇走私，烟土每100斤收40元。他与一罗姓人在广州城外开东昌牙行，在该行管事的冯亚林是前开窑口已被破案之奸徒余党。伦朝光，顺德协水师营守备，与蒋大彪勾结联手庇护走私，另与烟贩文四丁等在顺德开警纪教口。近两年来，蒋大彪、伦朝光、王振高以及外委把总梁恩生等 往来外海内河巡查缉捕，先后查获载运纹银、出洋贩运鸦片的烟硝、土盗265名，起获纹银62600余两，烟土600余箱。受到邓都县保举，兵部照准提资在案，但他们合伙用师传户，是广州协五辩中包揽最甚之人。保安泰原是新会县工兵，道光6年和10年两次被控吃拿，捏爆病故，换名后充任静海营营兵，捐买外围为贩卖鸦片屯宿之所。鲍亚聪又名鲍鹏，广东南海县人，捐职从九品，开办牙行，为人说和生意，2月前不知去向。马晨道：“ 大人，据在下暗访，广州协直辖于邓大人，韩兆庆所辖水师营有4条船常年悬挂邓字旗，往来于内河与外洋，名为察司，实为护司。沿途各炮台和巡船见到邓字旗，无人敢拦阻盘查。大人，您到广州之前，广州协水师营守备蒋大彪派了一条师船为泉州一家窖口护航，以此收受贿赂5000元。这种事不能说天天有，但月月有。至于邓大人本人是否参与，在下没有证据。不过据在下推断，邓大人不必参与，经各级官变的报效就够他享用的了。 马晨这番话点到为止，不再深说。他虽是废员，却是在官场的池子里浸泡过的，知晓官场里暗流涌动，正义汇成。各级官员普遍借三大节等事由给上司送节敬、寿敬、兵敬、探敬。你要是自守清高，不送礼不奉迎，在仕途上就会寸步难行。所谓月入36000金可能有所夸大，但却不是空穴来风。至于属官们送的归礼来自何方，与鸦片有无关系，旁人可就说不清了。最令人惊异的是，这名单中有多人是捐纳买官者，他们得了官就上下联手变本加厉地捞回本钱啊。林则徐摘去老花镜，脸上就跟挂了一层盐霜似的。是否查出13行走私鸦片的证据？马晨说：“ 没有，开窖口之人多半是东莞、新会和香山等地的奸民，烟土汇总多在虎门、澳门和黄埔，散发多在肇庆和潮州，那些地方是广东水师的辖区，水师变兵在沿海各地巡船梭至，只要认真稽查，大鬼小鬼难以潜逃。” 彭凤池说：“大人，广东水师及沿海营训几乎全都参与了走私啊，他们呼朋引类，群起效尤，已成故习。他们搜获烟土之后并不全数缴官，反而捧笔为奸，逆不举报，假公济私，售卖得钱。还有一些人吸食鸦片，他们名为守卫海疆的舰卒，实际上是精力疲惫的病夫，不堪任用啊。”马晨补充道：“ 变兵们的收入大部分来自茶丝分肥，薪俸不及收入的1/10啊。沿江炮台也借机盈利，想方设法拦截过往的中外商船，编织各种理由收取漏规，花样之繁杂，借口之多端，达到闻者不惊、听者不会之地步，搞得中外商贾是怨声载道。” 彭凤池又补充：“一个水兵月银只有1.5两，外加几斗粮食，放私一条快卸船就能得几百两银子，一个月下来能收多少黑心钱啊？一个船主护私足以带坏一船的水兵，当官的大口大口的吃肉，当兵的跟着喝又浓又香的肉汤， 全船上下沆瀣一气，穿一条裤子，口风紧的就像是上了锁。他二人你一句我一言，把广东局势描述的是又黑又重。林则徐听罢，目光悠悠。如此看来，广东海防竟然是腐烂透顶、布满窟窿眼的筛子。蒋大彪轮朝光之流，官居守备，一官一商，一官一道，一公一私。巡江御史们说他们明里缉私，暗开教口，鬼祟行迹可疑。但是广州协副将韩兆庆却说他们查私有功，为他们开脱，左遮右拦，只是巡江御史们查不到实据。韩兆庆负有镇守一城之责，却养庸遗患，把一池水搅得污浊不清，生出一堆混账王八蛋来。我定要把韩兆庆、蒋大彪之流抓起来，你二人敢不敢出庭作证？一听出庭作证，彭凤池和马晨对视了一眼，没说话。林则徐看出他们有顾忌来了，也沉默片刻，转过脸对钱江说， 说说你的想法。 钱江不像彭马二人那样谨慎，他直言快语，卑职没有参与查访，不了解情况。这广东文武官场，它就像一只烂透了的苹果，要铲掉溃烂之处，就得铲掉 90%。 这是众人犯法的大案啊，它像一个巨大的马蜂窝，里面有多少暗道机关，牵连有多广，背后有何人物支撑，都搞不清楚。大人，您要是毫厘不爽地把这名单上之人都捕获归案，详加刑讯，表面上抓的是王八乌龟、臭鱼烂虾，一用大刑，那就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，牵扯出一堆大人物来呀。林则徐这眉头可拧成了一个乱线团了。这起案子涉及韩兆庆等大批官变，背后可能有邓廷桢的影子。韩兆庆亲自指挥迎兵包围商馆和扶墟码头，为逼迫宜商剿烟立了大功了。邓廷桢呢，拉上林则徐连衔保举他晋升湖南永安镇总兵，林则徐顺水推舟了。邓廷桢还单衔奏报朝廷，保举蒋大彪、王振高等有功人员。抓蒋大彪、王振高、保安泰之流，这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审讯。只要一上刑，他们就可能供出背后的人物，顺藤摸瓜，层层递进，势必追得更宽更深更远更高啊。鸦片浸染中华，广东乌烟瘴气，要说邓廷桢没责任，关天培没责任，鬼才相信呢。但是邓廷桢位高权重，树大根深，关天培掌控沿海兵权，追查他们势必引发一场大地震，甚至是龙虎斗。要是不顾深浅，大张旗鼓，大清大查，稍一不慎就可能四面楚歌，八方树敌，达不到目的，还会被别人的铁嘴钢牙反咬一口。小题大做，还是大题小做呢？此事颇费思量。钱江说，大人，出庭作证啊，我看最好用本地人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别用咱们自己人。钱江说出了彭凤池和马晨想说却不便说的话。马晨听罢点头，彭凤池也随声附会，是这么个道理啊，要庭审最好用本地人作证。林则徐踱着步子，用本地人作证，但如何用本地之人呢？大帐里又是一片沉寂。过了半晌，钱江突然灵机一动，哎，